不是查以前那些贷款啊信用证啊，查的是深圳安心是怎么批的，对吧？老李把目光一垂，辉姐心里跟着一沉。老李早就知道，却把辉姐一直蒙在鼓里。辉姐低声地骂了一句平时骂不出口的：哎呀，我真是傻叉。老李把头垂得更低了，喃喃道：哎呀，老头子也是前几天才告诉我的，说深圳安心出事儿了，林峰偷偷的把银行的客户信息卖出去了。上个月中马警方联合行动，在马来西亚抓了个电话诈骗集团，发现那些人从深圳安心买过银行客户信息，所以查到了深圳安心了，发现深圳安心资质不全，林峰还有诈骗前科。老头子说上面有人跟他通了气儿了，要开始调查我了。老李哑着嗓子狠命地咳嗽了两声，可是嗓子还是哑着。老头子没有透露深圳安心的背景，就说跟香港王冠有关系，后来逼着我去偷王公子的手机主板，让我带到香港来，说带来了就能够摆平这件事。然后你就知道了。老李说完了，把头缩起来，脊背更弯了一些，一米八几的人全成了一团了。辉姐双手捂住脸，抽泣起来。 我不知道，我知道个啥呀？啊，你一句实话都没有，这么多年了，你根本就没当我是啥，我他妈就是个傻叉。 老李突然的辩解道：哎呀，可那些贷款迟早也是事儿啊，这几年风声这么紧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既然要查深圳安心，之前所有那些就一定会被扯出来的。辉姐抬起头，抹了一把脸，满手的鼻涕眼泪，她倒是不哭了，坐直了身子，看着车窗外发呆。老李有点发毛，却又不敢吭声，就乖乖地在辉姐身边坐着。就这样过了一阵子，辉姐好像突然醒过来，忽地站起身说：我要下车。哎，你下车干什么呀？去玩游戏啊，天都快黑了，花了小一千呢，就一直坐在这个破车里啊玩啊。哎呀，坐这个不就是玩游戏吗？ 不，我要玩更刺激的。 辉姐几步来到车门前，迎面一道金光，山脊上沾着半个夕阳，红彤彤的燃烧着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辉姐排着队准备玩太空山，她跟清洁工打听了哪个游戏最刺激，清洁工告诉辉姐就是玩太空山最刺激。老李当然玩不了刺激的，他正坐在附近的一个长椅上，像个年迈的老者，佝偻着背，心力交瘁地闭着眼睛，让辉姐有点嫌弃。恨过老李，恨到想跟他拼命。可是辉姐从来没有嫌弃过老李。辉姐一直以为他才是被嫌弃的那个。但是就在刚才，他竟然有点瞧不上老李，因为他被事儿打倒了。不管老李知不知道内情，合同是他批的呀。因为他这一笔，有多少人上当受骗，辉姐的老妈就是其中之一。 可是老李却只能坐在长椅上装死，像个爷们儿吗？为老李受了20年的委屈，不值得。辉姐要去玩一个够爷们儿的游戏，就她自己不带老李。可是当辉姐果真要去排队，又有些于心不忍。她像是嘱咐孩子似的对老李说，你坐这儿等我啊，千万别动地方。太阳已经下山，天色暗了许多，西边的天空像是染了红酒的桌布，风也起了，气温降了不少，下午还有人穿着短袖，这会儿穿个呢子大衣都不过分。大概是因为骤降的气温，游人又稀少了些。太空山果然是受欢迎的项目，居然还有一条不算短的队，一队人瑟瑟地站在刚刚亮起的路灯底下，让辉姐想起北京街上等公车的队伍。辉姐跟着队伍慢慢地往前走，时不时地眺望一下长椅，看见老李头顶肆意舞动的几根头发，心里踏实了一些。一阵风迎面吹过来，辉姐想起老李只在衬衫外面套了件羊毛衫，不知会不会冷。辉姐逼着自己留在队伍里，不能那么没出息。辉姐随着队伍走进了一栋可是偏偏不肯大大方方的亮。不过这里的背景音乐并不吵闹，古灵精怪的，像恐是科幻片。队伍前进的速度突然加快了，辉姐来到一个小站台上，站台两辉姐心里有点发毛，她胆子小，还从来没有坐过过山车。排在辉姐前面的游客管他三七二十一，越吓人越好，让他暂时把老李忘了，把这吉凶未卜的旅程都忘了。落单的游客，辉姐来不及细看，一只大铁杠子已经压到了自己大腿上。间，辉姐觉着身边的人在看她，辉姐侧目看去，不禁浑身一颤。死的摁住，大腿还憋得生疼。郝依依倒是不动声色，低声说：“别乱动。”车轮在轨道上嘎嘎作响，像是被钢筋往很高的坡上拉。辉姐死命地挣了挣，无法从座位里爬出来。她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让过山车停下来，就算停下来，她却斩钉截铁：“有什么好谈的？ 我们之间有误会。郝依依把声音压得更低了，暗示辉姐前后还有别的游客。误会个屁！辉姐绝望地又怔了怔，气急败坏地说，你最好住口，要说你也说不出人话，我可不想听臭狗屁。你必须听我说。我偏不听，我就不听，不听，不听，不听，不听，不听。辉姐连珠炮似的嚷嚷着，一口气长得能够憋死自己。郝依依猛地探身过来，贴着辉姐的耳朵高喊，有关李卫东的生死。辉姐心里猛地一惊，哎呀，怎么把老李给忘了呢？郝依依既然能够找到他，肯定也能够找到老李呀。老李会不会已经遭了王冠的毒手？辉姐绝望地又去抬那个安全杠，像是奥运决赛中的举重运动员，失败的运动员，安全杠纹丝不动。辉姐歇斯底里地破口大骂，可是她并没有听到自己的骂声，震耳欲聋的摇滚乐骤然响起，过山车像一架失控的飞机，在无尽的漆黑里翻滚着俯冲下去。接下来的几分钟，感觉像是过了几年。辉姐仿佛坐在即将坠毁的飞机里，机身已经被撕裂，她被完全暴露在漆黑的夜空里，天旋地转，命在旦夕。震耳的摇滚乐火上浇油，陡然增添了末日的绝望。辉姐果然忘记了一切，紧闭着双眼，双手抓紧保险杠，感受着五脏六腑的冲撞，心脏眼看就飞出嗓子眼儿了，反正他就要死了，他竟有一丝快感。摇滚乐突然停了，过山车也放慢了速度，辉姐恢复了正常体位，车子又开始爬坡。她又听见车轮和铁轨咬合的声音，她的五脏六腑归了位，心却还悬在嗓子口。这吃力的爬坡的声音让辉姐毛骨悚然。辉姐睁开眼睛，眼前却冒出一个手机屏幕，是郝依依递过来的。屏幕上是个男人的侧脸，背后是迪士尼乐园的巨大招牌。尽管照片有点模糊，辉姐还是立刻就认出来了，那是姓戴的。郝依依在辉姐的耳边低声说，这个人在跟踪你们。辉姐心里一沉，姓戴的果然在跟踪他和老李，毕竟逃不出警察的手掌心。可他并不想让郝依依觉察到自己的心思。辉姐说，没别人跟踪我，我就只有你跟踪我。可是我并不是来害你的，我是来帮你的。郝依依辩解，辉姐冷笑道，哼，你当我是白痴，还是你那位姓王的主子当我是白痴啊？你弄错了，要害李卫东的不是 Max 王，是快阔集团的董事长寇少龙。你倒挺能编的，快阔集团的董事长为什么要害李卫东啊？因为快阔集团。郝依依话没说完，震耳的摇滚乐又轰然响起，飞机再度失控，这次比上次更加凶猛。辉姐赶快再闭上眼睛，五脏六腑又开始往外撞，可是她没有刚才那么害怕了， 虽然心脏还是堵在了嗓子口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呼吸都变。好一的话，打算害老李的人不是 Max 王，可是 Max 王的手机里怎么会有那么一条短信呢？明明是王冠集团秘密收购了深圳安心，深圳安心通过老李成为远江银行的服务商。这还能有什么错呀？不知道郝依依又要耍什么花招。辉姐想不出郝依依要耍什么花招，她的思路也只能到此为止，因为过山车的速度又加快了，而且上下左右的猛烈的拐动比之前那一段变本加厉，简直是照着死里整的。迎面的狂风推波助澜，让人无法呼吸。辉姐眼看就要昏过去了，眼前却突然一亮，似有一道闪电稍纵即逝。辉姐隐约看到前排的游客高举起双臂，她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，因为她的胳膊早就不听自己使唤了。过山车突然又放缓了，摇滚乐也一下子没了，时机非常完美，再多折腾几秒，辉姐就要犯心脏病了，简直就是死里逃生啊。辉姐睁开眼睛，大口喘着粗气，心脏仍在狂跳着，大脑严重缺氧，浑身轻飘飘的，耳边又响起郝依依的声音。辉姐，我不是快阔北京的前台，我是快阔全球董事长寇少龙的私人启密师，是他让我到北京办公室冒充前台的。辉姐瞪大眼睛看着郝依依，想看看他是不是当真的。可辉姐心慌得厉害，目光无法聚焦，看不清郝依依的表情，他喃喃道：私人启密师？对，企业秘书服务师，不过我不是普通的启密师，我帮寇少龙处理一些机密的事情。辉姐听得糊里糊涂的，你是特务？过山车减速进站，郝依依有点哭笑不得。其实也差不多吧。所以你还是坏蛋，那更得离你远点，拜拜。压在辉姐腿上的铁杠子自动抬起来了，辉姐恢复了自由，起身要走，胳膊却被郝依依拉住了。别走，出去就不能谈了，跟踪你的人等在外面呢，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之间碰面了。辉姐稍稍迟疑，又听郝依依说，寇少龙告诉我，李卫东本来应该把一件东西带到香港的，可是他带的是假的，他们让我想办法弄清楚真的藏在哪儿。辉姐心念一闪，寇少龙也对手机主板感兴趣，他果然和老李有关。 听众朋友，永城的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感谢您的收听，